故诊病决生死者，不是就适当看着讲，就不看你病之轻重，只看你元气之存亡，就看他还在不在了。如果他不在了，这病多轻都得死。所以呢，他又说，这个五脏如果有元气在，就是说能无火令白体结温，无水能令五脏结任。你说这个神奇啊，这个事儿得用事实，你要单这么说呀，永远也找不着感觉。说人体有元气在，无水能令五脏结任，没有水这五脏不干枯。今天眼干眼涩，头发干皮肤干，你喝水你可劲儿喝， 对呀、 你看看， 你喝十升它也解决不了， 你喝多少它也干。 对，这元气能奏这个水火之效啊，水火之功、 如果没有实践，永远也理解不了。 对， 他说这句话 就是， 就我就说这中医能伟大到要你五体投地。 嗯， 那古代上哪去？他怎么能感觉出来的？你说无水令啊五脏结任，那这回不管是眼睛干的、头发干的、皮肤干的，咋喝都干， 那是标啊。 所以呢，无火令白体皆温，没有火摸哪都热乎，摸摸浑身体温一直在36度， 实际也是纠正一种平衡。 对呀、 纠正过来了啊。 实际他说这个元气应该是阳气，这个时候他指的应该是阳气，就是说这个五脏啊， 这阳气不足了，然后功能就紊乱了哈。 有的人就手凉、脚凉、浑身发冷， 对，就是中医说的是阳虚哈。 你穿皮袄，你捂大棉被，它也冷， 对，阳虚生寒嘛， 手也凉。那你说怎么能让它不凉？你用中草药也能改善，但是这个呢就是间接，这个就慢。你要如果能有有益菌，这就直接，你把有益菌一补进来，因为它是阳气， 就是 直接补阳气，不间接补阳气，你补上个6个月为一个大周期吗？多数人6个月手脚全热乎， 挺神奇哈。它既不属于中医的这个热性药，也不是寒性药，寒热之症它都有效哈。 你看，咱就说中医哈，说它伟大，五脏有元气在，无火令白体皆温，没有火摸哪都热乎。你看身上，你要真搞火点，还烧死了。你烧也不带烧热乎，就是那个李时珍说那个，仙家酒，仙家酒，两个葫芦盛一斗，五行酿出真皮壶，不离人间处处游。丹田若是干枯时，咽下重楼任枯朽。所以你这个东西研究起来讲起来很有意思。 就是呢，所以我说可能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这个神奇。 对，我们继续探索。 对， 咱们得探索它200年300年的、 对， 所以说呢，这中医讲啊，也可能啊有先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有阴病而伤元气，就是有病了，因为治病把元气伤了，把阳气伤了，此不可不防也。 哎呀，这个简直就在形容我们现在用这个抗生素这种杀法过度。 对，不能不防啊，不能因为治病把阳气伤了，此不可不防也。 确实， 也有说呢，一因误治而伤元气者，误治下错药了，把元气伤了，这个元气髓伤未甚，就是虽然伤了，但是呢 不严重， 不严重，尚、 嗯、 可保全之，还可以挽救，是吧？ 可以修复， 还可以修复。所以说邪入于中，则元气无所依附而伤身， 就是你说的这个病邪占位了， 病邪进去了， 他占位了， 他占位了， 就 阳气没地方待了，元气无所附，无所依附而伤身，病邪进来了，把他地盘占了。但是你要一直用气来解释，这个就没法解释啊。用病菌病毒进来了，有益菌地盘让他占了，有益菌没地方待了， 病菌病邪也有这个武功高强的哈， 这个就把人体就伤了。所以他说，人之一身无处不宜紧护，药不可轻视也。最后你说这中医，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 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这不叫伟大，叫什么呢？那么今天呢，咱用抗生素干啥呢？ 嗯， 伤元气呢，伤正气呢，是吧？伤阳气呢。 嗯， 不是误，是有意的在伤。如果咱们在这个几十年前、100年前，咱把这事要破译了，哪能谁还用抗生素啊？那今天国家提出来，全世界提出来，不要滥用抗生素。那么通过中医讲的这些东西，把它就全破译了。 嗯， 药不可轻视也，不能随便就是乱用。 嗯， 什么叫滥用？就是乱用。乱用就伤了阳气，伤了正气， 嗯， 这个病就不可治也。 嗯，这我们无奈的时候，为了解决当务之急哈，那没办法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新的方法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这件事儿哈。 嗯嗯，所以中医呢，他又说，若夫预防之道， 嗯， 唯有为上功，能虑在病前。这句话，你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再说一次啊！ 他说：“若夫，夫是丈夫的夫 啊、哦。 若夫预防之道，唯唯一的唯，唯善功能虑在病前。” 哦，就说一个人，如果你想寻求防病的方法，那只有上医才能考虑到这个啊。 哎，说的对， 嗯， 说的对。 哎， 说若夫预防之道， 嗯， 你要想啊， 嗯， 怎么才能预防？ 嗯， 这个。不伤害阳气，不伤害元气，不滥用药，唯上功能虑在病前，考虑在得病之前。 对， 唯有上医。 嗯，那上医也得需要上药啊。 就说他肯定是上医，他肯定有上药。他如果没有上药，他就不称为上医。 对， 是我是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我没药，那跟没看出来是一样的。 就跟这个算卦似的哈，你看出来，你不能破解。看看看不一样 是吧？唯上功能虑在病前，就我在你发病之前，我就给你考虑到了， 对， 而且我就给你解决了。 嗯， 那怎么考虑到？怎么解决？第一，养生。 嗯， 养生养啥？用啥养生？ 这养生是不是指着要养这些小生命啊？ 哎，就会说到位了。 嗯， 有人说养生啊，打打太极拳， 嗯嗯， 这个跑跑步、爬爬山，早睡早起， 嗯。 这些也是养生， 也有作用哈、 啊，也有作用、 嗯。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不解决，解决什么都是治标，不是治本。 嗯、 这那个怎么才能治本？要抓住主要矛盾。养生的主要矛盾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把你体内的那些小生命养活， 这就是培元， 这就叫养生， 这就是固本， 哎， 不正， 对， 嗯， 这是主要矛盾，其他。什么早睡早起了，什么跑步打太极拳了，都叫养生，全是次要矛盾。只有把体内的有益菌养活，用啥养？那么古代呢，用食物养， 食疗啊， 食疗， 嗯，食疗药膳啊， 药膳。哎，对了，这两句话说得好， 嗯， 这个食疗呢，药膳呢，都是给有益菌提供食物的， 间接的啊， 间接提供食物。 嗯， 那么呢，它有了充足的营养，它就强壮。这就叫气壮则康， 哦， 真正养生，这个生意非常深。 一方面指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大生命哈， 嗯 啊， 这个还是 指这个小生 体内 这个小生命 小生命。 嗯， 那么用什么养？你看小米粥， 嗯， 玉米粥、玉米粮食里边都有双歧因子， 食用 都有单糖， 嗯， 寡糖。 那可能这些就是中医所说的精微之气。单糖寡糖是吧？ 嗯，每股精微之气 啊， 这个呢就是养生，给两种细胞吃的， 嗯， 一个是阴，一个是阳， 嗯， 这个蔬菜也含有这些物质，所以多吃粮食，多吃蔬菜。那么说养生，那么你要不明白呢？所以中医为什么警告你，药不可轻视也，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所以你要是 药不能乱， 把他们都杀了， 嗯。 你不但不是养生，你是在杀生。这个杀生，你像我们说啊，别杀猪，别杀牛，别杀羊，那个对你损害不大。 真正对你损害大的是你把体内的那些小生命你全部消灭掉了。用啥消灭？用抗生素，这叫杀生，不是养生。我们今天 背道而驰哈， 净做背道而驰的事儿。 嗯， 为什么国家联合国提出来不要滥用抗生素，杀生不是养生， 嗯， 把小生命全杀了。那我们呢今天就明白了，一个是呢我们多吃粮食多吃蔬菜， 嗯， 但是有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粮食蔬菜有问题，不能养生。有啥问题？缺成分。这节课我留在酒制造上去讲。 哦， 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嗯， 不能养生。我们今天光杀生养不了生， 嗯， 是我们的粮食蔬菜有问题。 这实际也是饮食与健康。 对，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病越来越多了啊？ 嗯，所以现在呢，国家又提出来了， 嗯， 这个发展战略、健康战略，用保健品、用营养来防止各种慢性病。 那叫营养学哈。 这个保健品现在又开始，国家开始重视了。 嗯， 食品、食疗， 对， 保健品， 嗯。 你有一个环节掉链子，这个都很难彻底解决，有的时候都会前功尽弃。 所以你提出这个综合调节， 综合调节嘛， 原因就在这 里。就像之前我讲那个苏联那个科学家， 嗯， 是吧，逮上中国来支援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中国的饺子好吃，他就也说明这个综合的作用。 嗯， 你有一个环节掉链子，有时候会前功尽弃。那个时候吧，中苏友好，咱们刚解放，咱们那个国家建设， 嗯， 苏联派了大批的专家来支援我们， 嗯， 在支援过程当中呢，他跟中国的老百姓就结成了友谊，他就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包的饺子比他那个牛奶面包好吃，香 香哈， 所以他呢在中国支援的期间呢，他就学这饺子怎么整的， 哦， 你那馅儿是怎么弄到里头去的，是不是？ 嗯， 哎。那后来呢他就都学会了， 嗯， 学会以后两国呢后来就关系就破裂了， 哦， 完了苏联呢就把专家就全都撤回去了，撤回去之后吧，这个老百姓之间的友谊， 嗯， 这个还是不能断， 对， 他老想中国人对他们那种友好， 哦， 教他们包饺子， 哦， 他们一想这个馋了自己就包饺子，嗯，可是每次吃饺子的时候都不是饺子，都是片糖， 哦，为什么呢？ 哎，他就纳闷哈， 嗯， 我们全都学会了怎么和面，怎么擀剂子，怎么往里包馅儿，馅儿是怎么组成的，搁多少葱花，搁多少盐，搁多少菜，搁多少肉，整个比例啊都这个熟悉于心， 嗯， 他怎么吃馅儿就不吃饺子，一吃就是片糖。完了他给中国这朋友写信就老询问呢，为什么我都学会了我吃的就不是饺子， 嗯， 老是片糖。完了中国老百姓啊就一样一样的问呐，啊，每一道工序啊就这么问都没毛病， 嗯， 只是问到最后一道工序的时候说煮是怎么煮的，这苏联这专家告诉他，我把水啊添一锅凉水哈，啊，把水添完了把饺子就倒里头了， 水还没开呢， 把水添完了，添的都凉水吗，他把饺子就倒里头了，完了这一咕嘟完了就全都咕嘟成这样的。这个呢你看好像这么一件小事儿 啊， 这件小事儿它是个真实的事儿， 哦， 但是它说明一个问题， 嗯， 就有一个环节没做到位， 对， 没做好， 前功尽弃， 前功尽弃， 就像我们这个航天工程似的啊，往往可能因为一个螺丝就前功尽弃了。 对，那你说我们这个生命， 嗯， 我们这个健康， 嗯， 就需要一个环节吗？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 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嗯， 我说我这个理论呢， 嗯， 叫内因综合调节平衡， 嗯， 用了一个综合，它就不是一个因素， 嗯， 要用综合的办法，你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 不仅要知其一其二，还要知其三其四， 哎，对，所以说， 嗯， 要养生， 嗯， 完了你整天还用药去杀生，我说啥都没用了，就这一个环节我都白说了，因为我没说明白，你没听明白，你不知道到底养生是什么，你还以为每天早点起来跑跑步做做养生操， 嗯， 是不是啊， 嗯， 爬爬山， 嗯， 那是次要的， 就作用有限， 对，主要的让你给破坏了， 哦， 这一个环节就把整个这个健康就破坏了，就是说这个养生那我们就把它搞明白了， 嗯， 才知道怎么养生， 嗯。 养生是个笼统的概念，但也要分轻重。 如果我们不把它分析透，不把它剖析透，就是笼统的说养生，这个跟没说一样。你想干啥就干点啥，你想爬山就爬爬山，你想那个打打太极拳就打太极拳，你做什么都叫养生。 对， 但是主要矛盾只要不解决，做什么都是治标，都不能从根本上养生。只有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你只要把体内的有益菌都让他们强壮了，就是中医说那个气壮则亢，让他们壮，强壮，健壮。怎么让他们强壮？那你就得懂得方法。你要是不懂，那跟还是跟没说一样。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多注意多吃这个粮食蔬菜。那这个粮食蔬菜呢，不是我说的那个高化肥重那个。 哎呀，那这个不容易啊， 这里就有问题了。所以这块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还有办法。我在第六节里头我来讲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呢，即使是化肥重的，也比你多吃肉好。你老多吃肉，这个呢对养生就不利。因为呢，有益菌不喜欢肉，这一点嘛，之前我都讲过，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他要喜欢肉，你出生俩小时就开始长，那他喜欢肉他就吃呗，他就吃你呗。不是把你早都吃没了吗？人家不吃你，人家还保护你。病菌病毒吃肉，病菌病毒来了，他去消灭它，去一物降一物，去相生相克，把它抑制住。他帮你了那么大的忙，你愣是不知道，非得还要伤害他。 就是 喝大酒， 就像给羊吃肉一样哈。 对呀、啊我之前说咱们呐，这个人自古以来就是粗茶淡饭。为啥粗茶淡饭？这些物质是有益菌喜欢吃的。这个粗茶淡饭里头含双歧因子、寡糖、果糖、单糖，它含这个多，所以有益菌就强壮。那我们今天呢，瞎折腾，有钱了，咱们建国以后有一段就是经济困难的时候，吃不上饭，那个时候就老挨饿。结果现在一好了，在家可劲儿造， 富贵病就 天天过年， 胡吃海喝， 胡吃海喝。就一年，我不是到东南亚去过一次吗？后来呢，我又到过欧洲去过一趟了。你看看人家啊，吃饭非常简单。在香港，我们吃饭，我们有人背后还骂人家呢，多给他粥翻都不客。那上菜哪有一个一个上的？人家是你吃了一个，我再给你上一个。咱们现在养成一个什么习惯？一整就一大桌子， 对， 完了吃一半扔一半，你说这都成什么人了？这就是犯罪。那咱们小时候学那个唐诗哈，怎么说的？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对， 那粮食来之多不易啊！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孩子从小就这么教育，你说我们今天，那孩子咋教育？你瞅着啊，咱要一桌子，吃一半扔一半。 那农民种地也真不容易啊。 那有钱的， 你知道这个滋味哈？ 对呀、咱们点两碗，吃一碗再扔一碗， 是是。 你说不就是这个吗？这叫教育吗？ 宁可剩，不叫它不够哈。 这个品质出问题了， 对， 道德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 对呀、 提倡节俭。 国家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来？不要大吃大喝。 对， 现在就说节俭节约。 不简单说是这个节省粮米这个层次，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哈，道德一种观念。 这个道德是最最重要的。 对， 都不尊重农民那个辛苦，汗滴禾下土，完了你这块吃一桌扔一桌，吃半桌扔半桌。 这有些人甚至一顿饭过这个农民辛苦一整年的了。 那可不是咋的，有的一顿饭都好几万，他一年上哪挣好几万去？ 他种的所有的玉米，所有的这个水稻加在一起，可能都卖不上那么多钱呢。 对， 一整年啊。 你说这个养生，道德出问题了，还养生有意义了吗？ 就是呢， 是不是？所以道德，这是比养生还重要。 对，这是根哈。 这是根本。 对， 人呢，就说心别坏。 对， 心要坏了，什么都没有用。 病由心生嘛。 病由心生。 对， 这就叫 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病。 对， 这就做病了，有病了， 本质出问题了。 本质出问题，这个不可以。所以呢，这个我们得知道养生，就说不要说生活好了，大鱼大肉，整天过年，整天过年就是病。 上天赐予我们这个胃肠，或者叫我们能吃，是为了我们能够生存。你不要贪， 对 啊，就像我们这个生理功能一样哈，为了繁殖，但是你这纵欲过度就不行了。说凡事都有个度哈， 对， 适度有益，过度有损哈。 这个自然法则呀。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这个食物链啊，几千年已经都形成了，就是粗茶淡饭。你看那个，我说我出国，你看那外国人，没有大吃大喝的，没有像咱中国这家可劲儿造。你说这不是人品出问题了吗？这不是不尊重农民吗？不珍惜，这贪污浪费是最大的犯罪，这毛主席说的。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犯罪吗？这不是罪过吗？那么呢，有的时候我说哈，我说今天有钱的有权的病比老百姓还多。 对， 因为老百姓吧，有的时候我说那穷人呐，和那富人他俩是一样的。这穷人呢，吃啥都香，因为他吃不着好的，他就老是粗茶淡饭，所以他吃啥都香，身体还好。这有钱人呢，净吃好的，吃啥都不香， 吃杂了， 不是吃杂了。古人说的，饱了肉也咸，饱了吃肉他也咸不好吃。饿了糠也甜。 对， 那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穷人吃啥都香，富人吃啥都不香，你有钱和没钱不是一样的吗？还不如那没钱的。 就是， 这个感受我有。那在农村的时候，哎呀，那吃啥都像过年似的，就没有不香的东西。你说这改革开放，这些可真有钱了， 天天过年了， 天天过年，真的吃啥都不香。 对，这比古代的皇帝吃的都好哈。 对，所以我说哈，每天要定时饿一次。为啥要饿一次？不能老吃饱，老吃饱就别说香不香，就像咱们家养花似的，我就一天浇三遍，我顿顿给你浇饱它，是吧？那不把花浇死了吗？就是用进废退，你老也不饿，就那么吃，用古人的话，那就叫傻吃年岁。 早晚是病， 早晚是病，非出吃出毛病不可。 糖尿病、高血脂哈，痛风、脂肪肝， 对。那么呢，你看这古人说的话呀，他倒有道理。那么咱们今天呢，虽然生活好了，不能忘本。 对，忆苦思甜啊。 忘本意味着背叛。啥叫背叛呢？那就是叛徒。这是古人的话，多好啊。那么最简单的道理，我就说以前举的例子，说那羊的食物链早都形成了，就是吃草。你说生活好了，给羊喂点肉，那就非把那羊整出毛病不可。这道理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呢，不能无知，不能没有道德。说咱说讲治未病，讲养生，不能单纯的就注重身体，这个道德本质都不能变坏。 修心， 修，修身，修心，养性， 对， 这都属于 治未病的一部分， 治未病， 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所以说这个治未病也是个系统工程哈。 对，咱得明白道理啊，你都不能说治未病我就靠吃药。 对呀， 吃药就不是治未病，就是治已病。 你这边吃药，那边大吃大喝的哈。 对呀， 饮食误入， 不太好的。你现在吧，好多事整乱套了，不知道到底怎么整了。 就是， 所以就有时候就叫什么呢？ 人都不知道吃啥了。 有的人哈，明知道这玩意不好，有害，我就专做这件事儿。 就明知故犯啊，明知而为。 对，明知这个好，我就不做。 对， 现在就这人就猖狂到这种程度 啊！都知道这大吃大喝不好，谁也不控制， 我就吃，我就喝。 都知道这贪污这是违法的。 我问你，